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全世界谁倾听你？10点大陆机。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7月5号的22点02分55秒钟，走进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节目，我首先要介绍他一下。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方方面面、各色的行人会经过很多的橱窗、处所。有些人会很想象，脑洞开的人都会想念一个美好的未来前程。被生活所累的人，也许只是为了吃一口饭，吃饱饭，睡好觉，第二天的工作不丢失。很多的朋友面对庞大的生活圈体，会有自己的认识。平凡的我们做了很多平凡的事情，在很多平凡的事情当中，我们见证了伟大和渺小。我们都是凡人，凡人就应该有凡人的一套生活理论，一套认知系统。凡人有凡人的无法戒掉的毛病，凡人也有凡人的乐趣。所以平凡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平凡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感动的或者离间的好故事。今天晚上周准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见平凡。平凡是在我们觉得普通不过的一个词汇。哦，这个人好平凡啊，这件事情很平凡啊，没有什么可以去称道的部分。但是你没有发现，我有一个感觉，就在你经历了很多，也许你眼前眼界没有企及的精彩之后，你才发现平凡的伟大，简单的快乐。一切你企及不到的精彩，也许并不适合平凡的我们，对吧？如果你想跟我聊聊 遇见平凡这个话题的话，我非常的诚意的邀请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来一起说说看。你可以现在就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记，我在镜头当中向你问好。嗨，还有就是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跟很多的朋友一起聊聊天。我今天晚上放了很多平凡的歌，其实你静下心来听听每一首歌的诠释、词曲、旋律、演唱，一点都不平凡，充满了对生命的敬重以及对生命的激情。首先我们邀请西安的歌手许巍，纯真。平凡里会有纯真的元素吗？你会觉得平凡的这个词当中包括纯真这个关键词吗？我包括在内，我觉得纯真是难得的精神生命的力量，你会因为它变成更好的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 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我们都有见字如面的环节。其实你细想来呢，我们见到的每一个留言的朋友，每一个登录的 ID 都是文字，我眼可以看得到的都是你们。刚刚进入十点大陆机花椒的朋友有蓝冰儿、微笑微笑、那个美丽冬天、爱你三天三夜，还有百年的，有一个朋友百年的 8B943F07 关注了十点大陆机，谢谢你。也看到了久违的好朋友宋温暖，你的加班的怎么样了？顺利吗？是不是比之前的住所发生了改变，对这个城市又有新的期待了呢？还有我们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明月的高材生 LCCCCCC， 你来了，欢迎你到来。是不是考完试了，终于可以放松的听听节目，看看十点大陆机？我觉得好朋友的相逢是平凡当中最最振奋人心的力量。你有没有发现，平凡的伟大中就包括平凡的友情、真实的爱情，还有恒亘不变的亲情。我们可以刚刚，我们可以慢慢，我们可以细细的来品味这些情感。但是我看到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宁国小霸王，是花椒的朋友，他说刚刚分手，心情很糟。因为什么呢？分手心情一定不会好，我想知道因为什么。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方便讲在十点大陆机里告诉我啊。还有刚说了平凡的感情是那么的珍贵，你发现没有，平凡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可以去表达的方面，比如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情谊，你想过没有，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管你做了错事让他们失望的事，他们曾经对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时候，你没有达到那个愿望的时候，当你受伤，当你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给你拥抱和支持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哦，你听听看。比如说你有一非常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你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你需要更大的舞台证明给你和你的父母看，于是你选择离开家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证明你自己。你想变得不平凡，当你进入了一个精彩的世界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好像没有那么平凡，他们都很优秀，他们都有跟你同样的愿望和梦想。你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本是个比较平凡的人。当然你不能一下子接受这个事实，你会不断地证明自己，被肯定，被否定，被鼓励，被打击，最后一个非常非常你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才回到平凡的感情的慰藉当中。你想起了爸爸妈妈，你想起了你出走或者离开家的时候他们的叮咛， 太累了就回来吧。这就是平凡的感情。我们昨天说吃苦，也许每一个爸爸妈妈从心里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苦，但是作为父亲有时候会说男孩嘛，吃点苦没什么。可是当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你吃苦的地方，看到了你吃苦的样子，他的心里也很不好受。所以呢，我想告诉各位，平凡的感情是多么的纯真且昂贵的。记得不要忘记平凡的感情当中父母对你的爱。纯真的力量里有许巍的吉他，有五月天的温柔，来听五月天的纯真，送给亲爱的你们。 长长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朋友，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找不透你眼中闪烁不灭无边的温柔，那我刚在诱惑，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 哆哆来咪咪瑞瑞， 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一起有他就不应该再有我，世界的纯真此刻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我愿意。 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在夜晚的时光当中难得的遇见你。时光总是很匆匆，我们都说变成更好的人需要我们修为自己，善待对方。最近有一部电影正在热映，我不是药神，我已经看过两遍了。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看到了电影落幕时齐声鼓掌的观影的朋友。我第二遍去看的时候，我听见了旁边所有人的哭泣。生命很伟大，怎么变成更好的人呢？我觉得我们都不是一直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要越来越坏，生命要进行更迭，思维要进行更换。在电影当中有很多深刻的生命体验和道理，我想每一个人看完这部电影都有内心深刻的体会。不管你是曾经在医患关系当中经历过的，还是你的身边朋友经历过的，你都会从中感受到现实的伟大和生活的不易。变成更好的人，我觉得徐峥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华丽的蜕变成了生命当中平凡的伟大的人。一些改变，一些簇拥，突然的自我彻底的迷失，生命的辉煌，生命的逝去，家人的怀疑，朋友的鼓励，这都是很多很多集大成的一部好电影。我诚意推荐你去看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在电影的结尾呢，有一首歌曲叫做只要平凡。当张杰和张碧晨的声音在电影院里缓缓地响起的时候，所有的人心里一定有不同的对于生命的理解。现在是北京时间22:24:46，十点大陆机奉献给你这首歌曲只要平凡。 To be a better man。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三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说平凡的话题，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首先是我们的孙小果，谢谢你。他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渴望着不平凡的有所作为。接受平凡并不是对自我的贬低，而是心有理想，但不只是空想，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去认真体会不断进步，只为在不断平凡的重复当中遇到心系当中的不平凡。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能够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让自己不被世界改变。谢谢你孙小果，你一定是个有很多经历的朋友，每段留言都让我印象深刻。你有没有这种生活体验的朋友？你会遇到很多生活当中各行各业的人，有卖小食铺的小店员，有奶茶店的漂亮的女生，有送快餐的年轻的青年人。你看我们的花椒的朋友小 C， 他说在路边遇到一个房地产的销售，很年轻，可能比我还要小两岁，尽管我不买房，可还是跟我聊了聊他的梦想，他的猫，他的绿萝，他只能放得下一张床的小地下室。我突然觉得平凡真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的，平凡是所有人都要经历，而且有不同时间拉长线的一种生活经历，但是最后你都会深深地感悟到一个道理，平凡即是伟大。你有时候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吗？自己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吗？我能是一个接受平凡的人吗？很多朋友都曾经否定过自己，我怎么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呢？我怎么能跟那些人一样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审美，他们的着装，他们的言谈，我不能那样。于是我们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的目标，时间越来越久，你会发现平凡真好。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穿着非常漂亮的燕尾服礼服去参加一个非常棒的比如说西餐的盛宴，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你的对面也许是你的商洽的伙伴，也许是 anyway 其他的人，你坐姿很正，笑肌提起，非常的正式。三个小时过去了，有些是谈成的事情，有些这顿饭吃的索然无味，你忽然想怀那些大排档的直接，有啤酒，有花生毛豆，有熟悉的朋友，不必在乎说话的声音大小，不必在乎坐姿是否端正，头发是否抿得很整齐，妆容是否很漂亮。这是两个阶段，但是我们都喜欢自然而然的状态。我都希望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但是需要找到你最最舒适的平凡的自己。李建清，想想匆匆的时候吧。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水里香的行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窘，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顶楼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的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 你给我去算算，美酒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记忆熬夜冲锋，上校县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不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痒不让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 有一次开车听这首歌曲，忽然想起我离家时妈妈的眼睛和爸爸的背影，哎呀，忽然眼泪就在我的眼眶里打转。那个时候赌气离开也好，背负自己的理想离开也好，其实都少了对他们的陪伴。幸好他们身体健康，谢谢他们。 不敢想过的舒服，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青春无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属。人若是离开故乡，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喝酒喝歌了就冰封，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青春懵懵，离家时故作轻松，留给当地时匆匆，我心隐隐痛。只留下母亲上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 咱家桂花香正浓。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就像子宇说的，我感觉很多时候成长的节点都是和父母怄气，是不是？他说我辞职的时候也是一气之下就跑出来创业了，然后发现世界好大。子宇是个很乐观的人，我都要向你学习。其实在听那首歌的时候难免会想起家乡，就像这段话 也许会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他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的转弯处，而且你用背影告诉他不必追。我是个感性的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对吧？但是我会极力控制我的情感。如果有一次或有几次我控制不住自己，你们要理解我哈。平凡就是有无穷隽永的生命力量推动着你奋勇向前。虽然父亲的背影给过你，妈妈的叮咛给过你，你自己的背影给过他俩，但这都是不会改变的生命体验，请相信。还有哦，感情，说到感情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在感情的大舞台里，从拉帘开始，那个幕布被你拉开，这个颜色由你决定。那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子呢？你的舞台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曾经说爱情有多种颜色，有的人是洁白的、纯真的，不能有一丝的尘埃；有的人是彩色的，永远鲜亮；有的人是蓝色的，深邃的；有的人是紫色的，充满了神秘和向往。不管怎样啊，平凡的爱情、平淡的生活，也是每一个热恋之后的情侣所要经历的阶段。如果你经历的平凡的生活，经历过平淡的情感生活，然后你们手牵着手一起搀扶着向前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不要将你们的手分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大海，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喜欢去海边走走看看。每当听到海浪的声音，海风吹到我的脸上、我的头发上、我的身体里，我都会觉得生命很空旷和美好，没有复杂。就像这首歌，一首简单的歌，其实并不简单啊。用心听的人会感受到它的力量。 我想唱首简单的歌为你，无关生死，无关悲喜，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在这个无聊的日子里，不再唱关于拥有，不再唱关于失去，可一切都在这首歌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你相信吗？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最后那个正在成长。 想唱首简单的歌给你，无关爱恨，无关恨你，只是一首简单的歌给你，

点一首歌，这个环节呢是我们今天的结尾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之间22:52.41。在结尾之前，向所有花椒正在收听收看我节目的朋友说声谢谢你们。谢谢刚刚进场的风过无痕、雨阳、奋斗老公张龙、难得糊涂、夜好冷、清空、问狂天，还有茉莉清茶。也谢谢所有的朋友送我今天的礼物，我都收下了，谢谢你们。平凡的我们去见证伟大的事情，我会想到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着不平凡事情的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过一次，就是户外的救险护卫队。我做上午的旅行节目，白天的旅行节目会采访到很多旅行圈里的朋友。就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们救过了1200多位迷失在深山老林或者非常危险的境遇当中的人，他们才是平凡的伟大。每个人都会走很长的路，人生当中、情绪当中、恋爱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们做平凡的事，其实也可以做到不平凡的经历，见证不平凡的事情。不要小看平凡，它有无穷尽的力量，改变这个复杂的世界。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收看，我要回家了。走平凡的路，看平凡的风景，认识平凡的世界，睡平凡的一个舒服的晚觉。再见了，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明晚再见，今天过得好快，我都不想走。明晚再见，晚安。最后一首歌，后悔无期的平凡之路。Everybody. What?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梦。曾经换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坠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痛也傻，平凡着。